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叶良宇走下玉辇，旁边宫女巧声路过，脸红如霞。他年少时也为这个得意过，不为什么，只是像只漂亮小孔雀炫耀自己的翎羽。世家女隔帘偷窥、制果迎车都是常见的事，就算现在叶大人早不是当年招摇模样，也能让人芳心暗许。他路过那束桃花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又折返回去。明正殿灯光明亮，年轻的皇帝陛下仍然在灯下看奏章，琉璃灯照得他鬓发如墨，怎么会有人穿得如此华贵，仍然朗朗如月？像金瓶插兰花，再繁华的红尘也无法浸染他分毫。 忘了东西。 也许是叶良宇站得太久了，萧景琰抬起眼睛来问了一句。叶良宇摇了摇头，他丢失了自己心爱的少年郎，谁能帮他找回来呢？他继续站着，萧景琰终于察觉了，轻声道， 下去吧。 是。 执灯的宫女都退了下去。多客气，到了这时候也要为她留存体面。叶良宇想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点笑容也挤不出来。 所以就这样了。 她像是累极了，靠在雕花隔窗上。花瓶里的梅花该换了，这已经不是梅花的季节了。曾经一起同路过的少年也只能走到这儿了。萧景琰许久没回答。 朕。 他说了一个字，然后停下了。 不是你的错。 能得他一句改口也算不枉了。虽然总是不够，叶家人总是有始无终，最华丽的开头，最惨淡的收场。 怎么会不是我的错呢？ 叶良宇苦笑道。当年坚持下去，也许是一死，也许有转机。这个也许日日夜夜的煎熬他，蜀地那六年他一刻也忘不掉。 最开始我也以为是因为你放弃了，证明你不是对的那个人。 有着山岚般眼睛的青年安静看着他，告诉他。 但是小妍也走了。虽然是为熬祭，是为建功立业，你看，只要是小妍，放弃我也原谅。 用尽世间诗词也无法形容自己那一刻的心碎。原来人心痛到极致，是真的要呕血的，那血腥味就萦绕在喉头，像有什么锋利的东西梗在你胸口，只想一吐为快。 我知道了。 叶良宇最终留存体面，还轻声劝他。 小妍会回来的，我知道。 所以萧景琰没有追捕他，连云兰也不知道他怎么忍得住的。他不知道萧景琰比天下人都清楚权力的残酷。权力是世上最锋利的刃，越往下落就越重，最终变成铺天盖地的乌云。他一句追捕，小妍就会疲于奔命。历代帝王不是没有逼死过自己喜欢的人的。所以他用最大的克制约束自己的权力，他甚至把那个属于萧景琰的自己都藏了起来，只做大周的皇帝，不动一丝情绪，不去想小妍现在会在哪里，会经历哪种危险，像沉入深渊的龙，周身竖起坚硬鳞片，只等待一个日期。如果不这样，自己如何熬到他回来？ 再往前走就快到幽州地界了，到那儿就不怕了。 领路的向导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，本来是跑马帮的，战事起了之后马帮也散了，现在充当向导在驿站揽活，连驿站的小吏也说他最可靠。 荣大人，再赶十里路就到了巫山镇了，我们在那儿休息一晚，明天到幽州。 说话的袁胜本是行伍老兵，在南疆伤了腿，打不了仗了，还有一家老小要养。这次出使西戎，荣浩让他领队， 倒也老成持重，向导老头也是他找来的。边疆形势混乱，看地图上清晰的边界线，远远想不到这里其实根本没有明确的领地，一个小镇都能一天内易主几次，何况这大片人烟罕至的荒野。他们只有百来个官兵护送，一路上只得避开交战的区域前往幽州，再与西戎人谈交换战死将士遗体的事。好在蒙苍死后，西戎也暂时沉寂下来，已经有个把月没打过大规模战役了。众人翻过一个小山头，在河边饮马，就地休整，准备趁夕阳落下前一口气赶到巫山镇。荣浩也下了马车，在河边看见边疆苍茫的落日，一如边塞诗中的气概。最开始反应过来的还是那个跑过马帮的向导老头。 不好！ 他本来在灌牛皮水袋，忽然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，顿时弹了起来。 快走，有骑兵过来了！ 顿时兵荒马乱，跟着荣浩从京中出发的几十个小官吏和上百护送的官兵都吓得不轻，牵马的牵马，捆行李的捆行李，几个本该发配戴罪立功的禁派官员更是吓得可怜，手忙脚乱往马上爬，平时养尊处优，一个个溜光滚圆，越急切越爬不上，摔了个底儿朝天。其实就算他们反应过来也是跑不掉的。西戎人出现的时候，最开始只是马蹄踏碎的泥土和青草气息，然后才看见山坡上亮出一杆旗帜来。荣浩第一次看见练得这样齐整的士兵，像是一条黑线一般展开，出现在了山坡上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言中的西戎铁骑，每一个都像一座塔，骑在披甲的马上。好在铁雾塔数量并不多，上千人的队伍中只有一百来骑，其余人都是青甲骏马，穿着华丽的西戎袍子。不知道谁一声呼哨，这些西戎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，把他们这支小队伍团团围在中间。连他们的马也怕西戎马，不安地聚在一起，原地踱步。几个禁派官员更是吓得瑟瑟发抖。这些西戎蛮子倒是不急着杀人，只是围着他们，带着点嘲弄的意思，围着他们看。有些人还故意打着马围着他们飞跑，看他们被吓懵的样子哈哈大笑。这场景让人想起猫戏耍猎物，时不时来一爪子。这些西戎蛮子看见有人被吓得腿软，顿时大笑起来，用西戎话粗野地交谈着，还有人朝他们扔东西。 荣大人， 袁胜担忧地看着荣浩，他很清楚这穿着锦衣的青年的身份，也知道他身上那领青狐钱就比整个队伍都来得贵重，他不该出现在这里的。荣浩果然吸引了西戎人的兴趣，他整个人就是京都贵族子弟的样子，和塞上的粗犷完全不同。尤其这皮肤白皙、五官俊秀的年轻官员还这样傲气地骑在马上，十分平静地打量着他们。有个西戎将官似乎嚷了一句什么，其余士兵都用西戎话附和着，但并没有动武，而是分开了阵型，让出一条路来。出来的铁骑浑身披甲，连马也比人高出一截，尤其领头的人脸上戴了一个狰狞的狼神面具。那些西戎士兵似乎都怕他，都安静了下来。他用西戎话说了句什么，西戎人又兴奋地嚷起来，有人一鞭子下去把赶车的士兵打落下来，其余人一拥而上，连马车带行李全部牵走了。掠夺才是他们的本行，十分熟练，抢得人仰马翻，鸡犬不宁，更有甚者还抓起几个禁派官员要绑票的样子。荣浩本来骑在马上，也被人一把拎起来横放在马背上。荣大人是不怕的，不过这西戎马也太颠簸了点儿，他被带着一路翻山越河，连骨头都摇散了架。好不容易停下来，天已经黑透了，他被摇得七荤八素，还被扔到地上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好在这地方还算像样，不像书中写的那样野蛮，至少还是个营帐，地上也铺了地毯。荣浩好不容易爬了起来，一只手伸过来拎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按在营帐内壁上。沾过血的铁是有着特别的气味的， 带着寒意，像是铁锈，又带着点腥气。黑狼面具十分狰狞，光是看着就觉得会被刺伤。戴着面具的人用汉话问他： 你是为什么来的？ 他的声音很生硬，带着杀气。据说幽州现在由狐狸社的儿子歌言负责，北院大王严荡也重新和西戎三王子勾搭到了一起。西戎的局势远远还未明朗，但他想要的东西总归是能够得到的。 你问谁？荣大人还是荣浩？ 荣浩浑身骨头都散架了，声音反而格外慵懒。黑狼面具后面的青年这样沉默，荣浩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看着他道： 荣大人是来奉行自己内心的正义的，他想要换回自己国家的英雄。 他身上有种很特别的气味，能让人想起江南的月光、桂花、诗词和故事。他像是人世间一切风流温柔的总和，是能困住人的三丈软红尘，完颜亮想要的江南。 那荣浩呢？ 赫连听见自己的声音问。荣浩没回答，只是伸出手来取下了他脸上狰狞的面具。卷曲的灿烂的金发像是阳光一般倾泻了出来，他的眼睛湛蓝的一如当年。 荣浩，很想你。 赫连没有说话，他把荣浩拎了起来，按在营帐上，开始恶狠狠地吻他。 你完了，荣大人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